寒吹依然散日，茅上芙蓉高待蓬门，又知岁为先生岂无良女又无银，曹雪芹思母良久无善策，老于他心中愁苦，知风筝数十斤。哦，雪芹说或可以此来解困，老余说安得风筝九几斤，先生说长夜难前有五九，表讲主旨心思。本说着话笑逐才止，然后才会竟然是